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听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这支马队是独眼龙派下山打探驼标队情况的劫匪，装扮成猎人的模样，伺机下手抢劫或者是上山报信儿。他们在山坡上早就看到了驼标队，正想前来探个究竟呢。乌木齐一眼认出马队的头人刘小三儿，他原是燕山王的保镖，后来又成了独眼龙的左膀右臂，在一次和刚无敌的交手之中，起身挡住了刚无敌劈过来的砍刀，保护了燕山王，他却成了独臂之身。刘小三坐在马背上不动声色，他看乌木齐好像也有几分眼熟，在哪儿好像见过，但是一时想不起来。他对乌木齐说， 这位朋友，你可问对了人了，我从小在这山里长大，要想翻过山梁可不容易，山上只有一条路，你那驼队得加快速度，天黑前要是翻不过这道山梁，人困马乏的，非得冻死几个不可。我还真不是吓唬你，这山上每年都有冻死鬼，翻过山梁不远有一次古庙，你们只能在那儿过夜了。 说完了，刘小三回过头高喊着， 弟兄们，调转码头去河湾吧，那儿的野兔子多的是，多打几只回去给大哥下酒。 吴木齐看出了刘小三的心机，站在那里看着马队前队变后队返回的背影，他咬着牙说， 独眼龙，你的死期到了。 他调转马头赶到了驼标队，贴着哈克蒙丹的耳畔低语着，又把马和骆驼交换过来，拉着骆驼继续前行。哈克蒙丹迎着驼队高喊着说， 弟兄们，再加把劲儿，一定要尽快翻过那道山梁。 刘小三儿打探好了消息，率领着马队快马加鞭，从另一条山路来到了距古庙十里之遥的独眼龙的老巢。独眼龙听到刘小三的通报，从虎皮座椅上站了起来，得意忘形地挥着手笑了起来。 哎呦，哈哈哈哈，真 整整一个冬天了，真他妈速死了，一点闲心都没有。今儿好了，招呼弟兄们吃饱饭抄家伙，到古梦旁边的山洞里先埋伏他，咱们给他那个守株待兔，大开阳昏。 驼标队一行艰难地翻过山梁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伙计们摘下头上冒着热气的棉毡帽，举过头顶欢呼着，啊，岩山我们翻过来了。驼标队来到了古庙，收火做饭，安置马匹骆驼，一切安排妥当，依然是夜深人静了。哈格榜丹让王焕章、杨康和伙计们在厢房里睡下，他带着乌木齐来到了靠近庙门的禅房里，准备迎敌。王焕章在翻山的路上已经知道了哈格旺丹的行动的安排，担心他和乌木齐寡不敌众，说：“哈大哥呀，那古庙是独眼龙的地盘啊，恐怕你们跟他们硬拼得吃亏呀，要多加小心。”要确保万无一失啊。哈克榜丹安慰着王焕章， 焕章得放心，独眼龙那两下子我早就领教过，对付他们我和木齐足够用。 子夜刚过，却听到庙门唰唰响了两声，乌木齐蹲在大门的后面，手握钢刀，刚要往出窜，被哈格旺丹一把摁住了。不要动，再等等。 过了一会儿，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了，两个黑影刚伸进了半个脑袋，哎呦一声就被迎面砍来的钢刀劈倒在地。 后面跟着的两个黑影见势不妙，呀的一声大叫，转身拔腿就跑，高喊着：“ 大哥有埋伏！” 独眼龙提着大刀在后面督战， 弟兄们别怕，给我冲进去，见一个算一个。 一眨眼，刚冲进半个身子的两个黑影连中两刀，应声倒地。 躲开，看我独眼龙的！ 随着独眼龙一声尖叫，呼的一下，一个燕子翻身从门楼上飞进了院子，一跨步举起钢刀高喊：“ 小子，有本事你站出来，咱们单练。” 哈克旺丹和乌木齐手举钢刀来了个二鬼拍门，一瞬间就出现在独眼龙的眼前。 独眼龙，你死定了，快去阴曹地府给钢无敌赔罪去吧。 说着迎头就砍。 独眼龙认出了哈格旺丹：“ 好小子，原来是你啊！ 冈无敌出卖我师父，他死有余辜。” 他咆哮着左挡右劈，一翻腕子朝哈格旺丹斜刺了过去。哈格旺丹眼疾手快，左手挥刀用力一拨，顺势将右手的刀朝独眼龙的腰部砍去。 乌木丹奇脚一蹦，闪到了独眼龙的身后，手起刀落劈在了独眼龙的右臂上。独眼龙呀的一声倒在了地上，摔了个嘴啃泥。 哈格旺丹顺势弯腰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右臂，用力一抖，哎呦，独眼龙再也动弹不了了。 哈大哥小心，后边有刀！ 王焕章早已然站在了厢房的门口，看到从门外窜来的黑影举刀向哈格旺丹的头部刺来，他大喊一声，手起刀落，两把飞镖将黑影打翻在地了。哈格旺丹听到王焕章的喊声，猛地回过了头，只见黑影重重地倒在了身边。咔，一刀下去砍在了黑影的大腿上，咬着牙说：“ 我今天就废了你，看你还敢祸害人。” 黑影趴在地上不敢动弹，咧着嘴哭喊着求着饶：“ 好汉饶命啊，我家里还有80岁老娘，再也不敢了，饶命啊。 躲在门外的独臂刘小三儿见势不妙，招呼剩下的几个劫匪扔掉了凶器，仓皇而逃。 把这几个土匪给我绑喽，都拴在庙堂的柱子上，等着官府来收拾他们。 哈格邦丹吩咐完，手握刀棒从厢房里走出来的伙计们又抬起了腿，踩在了瘫在地上的独眼龙的身上，高声地说， 独眼龙，你在燕山一带滥杀无辜，伤天害理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 举起手中的刀向独眼龙的脖子砍去了。王焕章见状，抄起了身旁的塔刀，一个箭步窜了过去，当的一声挡住了哈格旺丹砍下去的刀。哈德哥，手下留人，他已经残废了，交给官府判案，但身背多条人命，自然会罪有应得。哈格旺丹替师父报仇雪恨心切，对姚迪亚说， 哦，听了焕章兄弟的话，再让你多活几天。 哈格旺丹双手抱拳，对眼前这位年轻文静稳重的王掌柜肃然起敬，刮目相看。他说， 焕章弟啊，多谢出手相救了，你身怀绝技，出手不凡，走这趟镖得与焕章弟，我哈光丹知足了。 王焕章谦虚地说，哈大哥，你过奖了，这是当年和我四大爷学点皮毛，你看这天也亮了，咱们还是早点赶路吧。哈格旺丹将手中的大刀递给了身旁的伙计，高声喊着， 弟兄们，抓紧时间，整好驼队一营的木箭，准备出发。 火红的太阳从东方的天边冉冉升起，巍峨的燕山被彩霞笼罩着，闪闪发光。王焕章、杨康和哈格旺丹策马扬鞭，奔走在驼镖队的后面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春暖花开之际，长城以北的广袤大地依然是寒风瑟瑟的。张家口古城两天的休整，让驼镖队一扫往日人困马乏的疲态，整装待发了。穿过张家口的大境门，沿着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的张库大道前行。 焕章弟，沿着此路一直往北，就能到咱们的目的地思远了。这条路可不一般呢，听我师父冈巴托尔说，在早西口鼎盛的时期，每年行走在这条大路上的骆驼有几十万头。 哈格旺丹和王焕章并肩骑着马聊起了天儿。王焕章目视着远方笑着说，啊，那咱们以后的路就好走多了吧。 哦，都可以走着路看风景赶路了。 哈格旺丹也笑了， 哪有这没事啊，前面还得翻越几道山梁，越往北走越是天寒地冻了，就更要多加小心。 他扬了一下马鞭，越过了一条小河沟，他侧着头， 啊，几年前还是师父带着我的时候，那年秋天，我们驼镖队从归绥去北京的路上，翻越前面的驼峰岭，正巧对面过来一个驼队，两个驼队重叠行进的时候，在山口的拐弯 迎面拉骆驼的伙计突然被石块绊倒，手中拉的骆驼受到了惊吓，猛地向前面冲，又撞到了对面的另一只骆驼，一路翻滚到山下去了。可怜对面拉骆驼的伙计丝毫没有防备，被骆驼带下了山，连个尸体都找不到了。哈克邦丹越说心里越沉重，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，跟我们这行的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命，再回不到大草原那美丽的家乡了。王焕章听到了动情的地方，感叹着哈格邦丹这脱标孩的艰辛，他安慰着说，哈大哥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菩萨会保佑您的驼队吉祥如意的。 嗯，借人地其言，为了我那慈祥善良的恶计，为了贤妻乖儿这一大家子人，我也得好好的活，好好的活。 哈克王丹抬高了嗓门，目视着远方。翻山越岭过大河的场景，是驼标队行走在张窟大道的真实写照。翻过一个馒头山，眼前又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。杨康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， 哎呦，三哥，三哥，我肚子疼啊，疼得厉害呀，我这眼前怎么都是黑的呀，三哥。 他捂着肚子躺在了王焕章的怀里，痛苦地攒着眉头。王焕章给杨康诊着脉，安慰他说，二弟别怕，可能是喝了寒风了，着了凉了吧。哈格邦丹蹲在地上摸着杨康的头， 我看杨康兄弟在这个地界上水土不服，再加上风寒劳乏得了眼盲症，我们驼标哥也常常得这个病的。走过这十里戈壁滩，有一个枣林村，村里有一位老中医，人称邹医手，得了眼盲症的人喝他特制的药膏，一勺喝下去真好。 王焕章站起来，从马鞍下边的布袋子里掏出了蜡封的药丸，打个地丸塞进了杨康的嘴里。临来的时候啊，我老父亲特制了防水土不服的药丸，二弟先吃一碗啊，缓解一下，咱们抓紧时间去柳林村找邹一勺看病。 哈克王丹吩咐着乌木齐说，木齐兄弟，你去杨康的马拖着他先走，找到邹大叔把药吃上，这种急症耽误不得的。 杨康被乌木齐拖到了马背上，感激地说， 哎呀哎呀，多谢木齐兄弟，哎呀，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。 没事的，你撑住安环，不要撒手，咱们走着。 乌木齐拽着马缰绳，右臂挽住了杨康的腰，驱马飞也似的向戈壁滩的深处奔去了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乌木齐护送杨康来到了枣林村。来到邹一勺家的门前，乌木齐将杨康抱下了马，说， 咱们到了邹大叔的家门口了，你站着别动，我去敲门。 当当当，乌木齐敲了三下门，稍等片刻无人回应。 当当当， 乌木齐掐打力度又敲了三下，还是没有动静。 邹大叔，我是乌木齐啊，请您老给看病啊，开门开门吧。 乌木齐心里着急，冲着院子里边高喊起来。 门终于开了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把着门边踉跄着探出了头，热情地说： 哦，穆奇贤侄啊，哦，快进来，哦，你走叔躺在床上病了快两个月了。 翁穆奇领着杨康跟在老妇人的后边往屋里走。老妇人说： 啊，王丹咋没有来呀？ 乌木齐左手领着杨康，右手搀扶着老妇人说： 啊，哈大哥他们在后面拉着骆驼，走得慢，再过一会儿就到了。 进了屋门，邹一手已经坐在了床上，招着手说： 木齐贤侄，快把病人领过来。 邹一韶示意杨康坐在自己的身边，把着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 这位小伙子是从内地过来的吧？你这病是水土不服引起的，受了一点风寒，再加上一路疲乏，免疫力下降。”寒火攻心，就得了这种眼盲症。老婆子，快把那碗药膏递给我，还有勺子，一块儿拿过来。 老妇人按照邹一勺的吩咐，取出了碗和勺送过来，说： 我家老头子一个多月没给人看病了，瞧这药丸还封着呢，小伙子呀，别怕，这药吃上就好。 邹一勺接过了药丸，打开了封盖，将勺子往碗里一搅，再一提，将满满的一勺黑药膏放进了杨康的嘴里，说： 这药有点苦，你一口咽下去，再喝碗热开水啊，少歇一会儿就会好的。 邹一勺的话音未落，哈格孟丹一挑门帘走进来，高声说： 邹大叔，王丹来看你来了。 邹一勺看见了哈格孟丹，顿时来了精神，他把药碗和勺子递给了老妇人，欠着身子高兴地说： 啊，王丹贤侄，哦呀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哦，可把你盼来了。 他看了眼走进来的王焕章，说：“ 哦，身后这位小伙子，白白净净的，也是走西口的嘛。” 哈格王丹把王焕章让到了木凳子上，坐下来说：“ 邹大叔，你说的。”这位是从北京来的王掌柜，我这趟镖啊，就是王掌柜的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。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利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枣林村的恶霸胡大发对美丽的枣花动手动脚，枣花勇敢的抵抗，胡大发蓄意报复。